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是星期四了哟啊，我先关注一下天气。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呢是七级左右，最高温度是五度，相对湿度15%，夜间晴，北转南风四五级转二级，最低的温度是-5度，相对湿度60%，尾号限行4和9。距2018年只剩下24天了，这24天您就是决定怎么过呢？啊，决定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马上就到又到新的一年了， 是 想想这个这一年的开头的时候，咱们又许下了哪些这个心愿，是不是立下哪些志都没完成呢？ 新的想法可以留在新的一年， 对 啊，重新开始。 哎呀，总之就觉得每年其实都会给自己就是就一些新的想法呀，是吧，做一些新的计划、但是到年尾的时候可能连记都记不起来了。 对，很多东西就年初的时候想到的那些斗志满满给自己设定的年一年的计划， 对， 仔细想一想好像也记不住几条了，反正也都没实现，是不是？ 所以说明年第一大愿望就是能让自己好记性， 嗯， 对不对，让自己最起码把这些这个好的想法都给记下来哈。 没错。 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自己有如果有好记性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啊，说说自己的好记性。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北京市呢启动幼儿园责任督学啊，这个挂牌督导了。据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消息，那从前天开始呢，北京市将全面的开展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那北京市呢这个16区啊已经配备了835名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到917所公办幼儿园和661所经审批的民办幼儿园，实现了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全覆盖。 希望呢孩子们都能够在一个安全的健康的环境当中快乐的成长。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是接近年终了嘛，所以要这个盘点一下这一年当中全国呢有22个地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5个地方呢已经就是达到了最低工资标准大于等于2000块钱。 没错。 那么最近在辽宁省也是今日宣布了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至少有22个地区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包括像上海、深圳、浙江、天津还有北京的每月最低工资标准是要大于等于2000元。上海呢这个月最低工资标准是在2300元，也是全国最高。那么这个2018年各位的小目标是赚多少钱呢？ 小目标是最好是忘记了自己赚多少钱，没有记性就是最好了，省得心里难过。 是。 再来看看全能啊，女学霸6年跨越4个专业，人家厨艺高还是单身啊。这位同学呢啊在这个浙江大学读书6年了，已经跨越3个专业领域，近期呢也获得了第4个专业的入门资格。他也是这个浙大的厨神啊，喜欢用美食诱惑小伙伴们，然后呢利用这个校友啊临终这个控制的小木屋啊，开了一家以烛光晚宴为招牌的餐厅。 你就首先咱们看看人家这个身份啊， 嗯， 学霸、厨神啊，还是主播，还是创业者，明明有颜值，却偏偏靠才华呀！ 你看人家就是身上的这些光环， 嗯， 随便 多少亮点呀， 随便挑出一个来都可以晃瞎我们的眼睛。 没错，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呀？这个前面不是说了吗？还是单身， 哎， 这更像是一是征婚启事呢，在这儿、啊。 人家学霸一定不缺追求者，人家肯定是宁缺毋滥、哎。 没错，要求太高了。嗯 嗯。但是我在想，你看这么优秀的人还在努力，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在新的一年好好加油呢？ 这话从圆圆嘴里说出，我特别替你高兴，真的。 你看我打工时间富裕来了，明年再说吧。 对 对, 对, 对，还给自己找理由呢。 年底了，放过自己啊！哎、 开玩笑啊，继续来关注。 对，再来看，就平时有都说啊，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哎，是这样的。 眼泪呢其实是有益处的，有的时候呢能够带来很多健康方面的好处。最近呢一项研究也表明了，说眼泪当中含有溶菌酶，能够在5到10分钟的时间就杀灭90%到95%的细菌。 嗯， 那么哭泣呢还能够改善视力，泪水能够清洗眼睛的表面，保持它的湿润，那么洗去灰尘和碎片，并且通过润滑眼球和眼睑来提高视觉功能。 嗯， 所以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哭吧哭吧都不是罪。 没错，不仅仅不是罪啊，还有一些优势。当然了，这哭对心脏有什么坏处，这咱也得思考到。就是 有吗？ 肯定，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心情不好吗？心肯定不舒服啊。 啊， 你是不是你想就是？往往这个爱生气，你想你每一天啊，甭管是今天就什么样的开端，什么样的这个结尾，那你一天高高兴兴的， 嗯， 你说这一天什么劲头，你这身体各项机能多舒服， 身心愉悦， 对，是吧？你当你哭的时候，哎呀，这个浑身都是拧在一块儿了，这个感觉就纠结啊，这个怎么样，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这身体状况肯定也不会太好啊。 所以这个心理因素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偶尔啊，您稍微的发泄一下，哎，尤其是这以这哭的方式闷在一墙角，自己哇哇大哭，可能是一种发泄，但是时间长了还真不成。 哎，那就有心事还是得跟知心人说说。 哎呀，对，就怕知心人也在墙角呢。再来看看能防老年痴呆的睡姿啊，侧着睡。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与躺卧和侧卧相比，侧卧的睡姿呢，能降低人们老年痴呆症以及帕金森症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这是因为呢，侧卧睡觉能够打开大脑中一条名为神经胶质淋巴的通路，从而呢，更有效地去去除这个废物和其他的有毒化学物质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这个睡姿是什么样的？ 嗯， 对， 对，还真。赶巧我平时还喜欢侧卧着， 我也是，我也是、啊， 所以不知不觉我们这已经在潜移默化的预防老年痴呆了。 你看看这个， 来接着说吧、 嗯， 说说这个男人婚后舍得为女人花大钱。 嗯， 那个英国调查者选取了2组月收入接近的男性，一组呢是结婚已经1到3年了，另外一组呢是未婚但是有女朋友。 哎， 研究者呢是对他们为伴侣花的这个花费进行了一年的统计。结果表示，恋爱组的男性为女性花钱的次数虽然多，但是花销总额并不高，而已婚男人更愿意花钱为自己心爱的人买奢侈品， 嗯、 买这个就去度假， 嗯， 这个、花销更大一些。 你知道这怎么回事吗？ 嗯， 稍加分析就能感受到、嗯。 说得明白哈、 啊。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嗯？ 你想啊，就是在这个还是谈恋爱阶段啊。一般情况下，就是买的这频次肯定多，招人高兴吗？ 嗯、对呀、啊， 对吧？今儿买一束花，明儿买一熊，什么买？还真不太懂这些啊。 看就没怎么买过， 对，不太知道这。说半天这不知道说，反正就是买的频率比较多。 嗯。 但是结婚之后呢，卡就在媳妇儿那儿了。所以说，你说研究的时候研究，你不能说看着那男士买吧，肯定是从那卡一监测，哎，给女孩买了这，买这个，买那个，啊，卡其实在女孩那，女孩人家咔咔自己刷的。你说有没有一定道理？ 啊、嗯，有道理， 有 道理， 一定道理。 而且你代表的还是那类好男人呢， 嗯、 就至少知道婚后，哎，把这个经济大权上交给老婆， 哦、 是不是？ 您这是80年代这初的这想法了吧？还得啊什么啊财产大权啊？嗯， 哎，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 嗯， 来看看那个这场马拉松粉粉嫩嫩啊，帅哥跑这个陪跑啊团亮了。什么叫啊？怎么叫、哦、 帅哥陪跑团？ 哦，嗨嗨，亮了啊、 嗯， 是这么个意思 啊、 哎。按摩、补妆、美甲、鲜花赛道、音乐加油站等等， 您听到这些之后肯定不会想到是马拉松啊，没错，但这就是在杭州第三条最美跑道上开跑的2017年杭州国际女子马拉松。全国各地呢7000多名参赛的女性跑步爱好者呢一起开跑，陪跑团呢还全都是清一色的帅哥组成。 这就是 哎，但是这怎么这 啊怎么了，这多粉嫩呐。 哦， 不管是多大年纪的阿姨也好，小妹妹也好，你看都是樱花粉， 哎，真挺好看的， 是 特别亮眼， 对 啊， 哎呀，我觉得就他们跑到哪儿，这个跑过的这个赛程一看起来就是 亮丽 的 风景线嘛， 是啊， 哎呀，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记性好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关于这个把这个关于这个记性方面的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赵照的歌曲，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晒太阳，一只麻雀偷偷上了家的房，邻居家的狗它叫着汪汪汪，我懒洋洋，我暖洋洋，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算着怎么吃下一口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啊啊，饭是什么这么香，这么香，这么香，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啊 刚刚呢是来自赵照的一首歌， 嗯， 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哎，晒得全身暖洋洋啊。嗯， 没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你或者说是身边人，就有没有那种记性特别好的这种感觉？ 是的， 我还真特别有发言权啊。 嗯， 对于记性这事儿，我身边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不是你吗？我觉得你记性不错。 我记那些啊没用的还行，一到关键点上，好像还真记不住吧。 可是我记得你就是这个， 嗯，你说。 记那些什么相声的贯口， 嗯， 段子什么的， 对对 对， 哎呀，一套一套的， 对，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那时候 童子功哈， 哎，我真不骗你啊，还真是那时候就是不是童子，反正是上学的时候吧， 嗯， 上学的时候还真这样，基本上啊，你说这一个段子，就其实还，而且那时候没人逼你，没人说你就喜欢。真的大概我觉得就是两三天的时间背下一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人家给我这真的13篇一段子啊，从5月份给我的到现在还没背下来呢。你说这真的没法办了， 跟心态跟态度有关系。 哎，对， 那是自觉自愿的， 哎， 这个是有点哎 有点被动了，有点被动了。而且呢，我这人还什么不好？你要说我记性好，我经常啊就是失忆一样的失忆般的忘记事儿， 哎， 就是比如说啊。经常我们在饭桌上，比如说现在这年纪，好多周围好多人就结婚，已经有孩子，那什么那个，反正一块聚餐的时候，有些人不认识，我不认识人家，人家会叫出我的名字来，啊，就是我不是，就是以前确实是同学，但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必须得人给我讲，就好像我失忆，他你不记得了吗？他曾经是咱们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们俩还一块怎么样？啊，哦，想起来了，就必须得这样才能想起来。 哦， 对，所以 也挺不礼貌的哈。 对，不是，但是当时我肯定不啊，人家肯定哎，还记得，我，哦，记得， 嗯， 记得，咱们不是是不是同学呀，啊？ 哎，但是你这跟很多人反着， 嗯， 现在一般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嗯， 记这个早年间的事儿，记得都特清楚。 嗯，你现在问我3岁前的，我记得倍儿清楚。 越是眼前的事儿呢，可能真的就记得不那么清楚了。 反正好多同学都说过我这问题，就是觉得我好像对这个就像失忆，真的失忆般的， 哦， 就忘记一些事情。 人家还得客套的说：“你这贵人多忘事啊。” 最夸张的就是曾经的幼儿园的同学，坐在一饭桌上吃饭 啊， 哦，我就跟人家也是这样，哇，同学们，那你说是什么时候同学？后来我脑子迅速，因为当着人面你就不礼貌嘛，然后当着人面我就想，肯定不是大学和高中那时候印象比较深刻了，我说，肯定咱们是初中同学呀。对吧？ 你是这种猜的。 对，我说，但是咱们不是一个班的，啊，说的细致一点，显得是那么回事儿吗？ 理直气壮 啊，是一个女孩儿，嗯，不对，我说那肯定就是小学同学，而且咱们不是一个班的，不对，啊，我说那是幼儿园同学。后来呢，我还说就是在饭桌上就大家都很熟了之后，我说为什么对我印象这么深刻呢？他说嗨，是这样。当时啊，就是老师要求叠手绢，你叠得快，叠完你就躺我腿上，不让我叠，也特别可爱的一瞬间，就 是 小时候对，哎呀，从小就不太正常， 没错没错。哎，但是刚才你刚才， 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时候的印象比较深刻。 你刚才起了个头，说那个就是你身边有一个什么神人 啊？对，还没说一半，说一半啊。对，这个神人记性好呢，这人是谁我不说，你应该也认识。然后呢，他是这样，他在上学的时候，他爸爸有一个严苛的要求，就特别严格，从打学英语开始就要让他必须背下来，就是甭管是多少，比如今天学了两句啊，含雷雷利妹，不是利雷 好记好记， 啊，就这些 啊 就记，必须记下来。等到后来呢，上了中学之后，很长一篇幅，其实老师没让背，你今天要把它背下来，每天都是这习惯。他一开始首先不理解，而且发现自己比别人睡得都晚，最早的时候一篇长文章到11:30才能睡觉，后来慢慢发现，哎，一两年过后自己10:30就能睡觉了，就也就是说证明的是文章虽然越来越长，背得越来越快了，再到后来发现自己9:30就能睡觉了，再到后来发现自己8:30就已经背完了，再到后来说自己看3遍基本上一篇文章能背下来了。 他这个 这是纯训练出来的记性。 对对对， 嗯，到现在也是无论给他们排什么小品，就是其他人哈， 嗯， 其他人都可能就是哎呀什么台词啊什么的特别费劲， 嗯， 只有他每次只要给他东西，第二天准保完成。 所以说这个记性的好坏有一部分是天赋，还有一部分真的是靠后天的勤学苦练的， 没错啊， 嗯， 所以说你看一下咱哎 升华了，还没聊，赶紧看看人家说过网上朋友们说什么哈、 啊， 好多朋友发来互动了。今天说的话题没错，就是说记性好到这个特别就是好到是啊， 嗯， 什么样啊？ 来看这位叫 感受啊， 叫 bling 的朋友说了、 嗯， 他说呢，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嗯、 记得我所有尴尬的事情， 嘿， 时不时的就要说出来尴尬我一下， 这也挺讨厌的那个， 肯定是你也是生活中比较可爱一些啊， 嗯。就是自己这个尴尬的事儿也比较多， 哎， 还有像这个，苏岩氏他说了，说我们的博导记性特别好，喜欢大段大段的背古籍，然后意味深长的问我们，哎，你们现在都不读书吗？ 嗯， 这特别让人羡慕， 是， 真的特别让人羡慕。对， 老师以身作则，学生们还等什么呀？ 哎， 我想起我初中的时候，一位语文老师也是很可敬又可亲的一位老师， 嗯， 他是一本新华字典 啊， 随便翻，随便你提一个页数吧， 嗯， 他就能说出这一页上的字、 啊， 然后还有对应的解释。 这可太神奇了！ 哎呀，那就是很佩服他呀。 不，就是新华字典， 对， 每一页都能背下来。 新华字典那也是我们上学时候的工具书啊。 对呀、 啊，对呀、啊。 但是我觉得这是这样，就是后来咱能练到什么啊？ 嗯、 就是大概翻到哪一度，就是、嗯、怎么说呢？哪一层？不对，这叫什么？反正就是说，比如说，假设你查一个汽车的"汽"字， 嗯， 你能大概翻到哪一部分？ 哦、 就是，但是是我觉得是一部分，估计那一部分应该在几十页之内，对吧？你能翻到那儿了， 嗯，已经不错了， 是吧？但是你说背到哪儿多少页？第一页是啊，这我能记住。其他可能都悬了啊、 哎、 啊啊！ 要这么说的话，那背英语单词，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呀、啊 嗯， 基本就停留在那个 A 那一页呀、啊，前几个单词 记 得很清楚、啊，记 得特别清楚，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嗯 嗯， 来看看呢，这位朋友 双叶，对双叶纸，他说了以前记性特别好，看东西过目不忘。 嗯， 还记得每个朋友的手机号和我遇见的具体日子，大家都觉得我记忆力很厉害，现在记忆退化了，哎呀，都是这些年这个染上手机瘾了，所以说有个好睡眠很重要，这挨得上吗？这也 仔细 想，其实也有关系， 有关联的。 有了手机之后，这睡眠老这跟不上了吗？ 对，而且手机确实也是让我们可能分了很多心， 懒， 嗯， 真的懒。 不能再专注于去记忆某一件事情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把这些原因都归结在手机上的话，咱改不了这个问题。 嗯， 因为那您要如果这么说，我想请问问大家，有没有周围人家有手机而且记性特别好的？一定有啊， 有啊， 对吧？ 记电话号码。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真的就是像你说的，电话号码、 哦， 生日，然后车牌号，倒背如流。 嗯、 就只要你说出，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些朋友啊。你只要说出一个人来，手机号没问题，而且包括我最早，说一个90后都不知道的东西， 嗯， 小灵通的号码他都能背下来， 哎， 你想想这个记忆多好。 那我觉得他可能天生对数字比较敏感， 特别敏感， 嗯、 就路人过一辆车，哎，这不是那谁谁的车吗？只见过一面， 哇， 就是 过目不忘。 对，就是对车号，就是对数字特别敏感。 哎、 嗯， 再来说一个朋友吧， 好， 这个幸福的像花一样说了，我婆婆记忆力超好，我和爱人结婚后的事儿她全记得。连日子和天气， 哎呀， 都能那个记得住、 嗯， 所以呢，在他面前绝对不能撒谎。 对， 哇， 哎呀，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当然是好事了啊！ 嗯，对，嗯， 心明眼亮的婆婆，嗯， 跟婆婆说，这个记性太好，我看一项科学研究啊，容易得老年痴呆症 啊。不带这么吓唬人的、啊 开玩笑 啊， 开玩笑。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的就是这个关于记性好的事儿。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我们一段中间广告过后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记性特别好是一种什么感觉，让我们羡慕一下 哈、 是不是 传授一下经验，看看我们能不能领会。 哎呦，我真的特别啊，这其实这个中间广告时段我还跟圆圆来在聊，这记性好真是一件优势的事儿，就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因为您想想，无论您从事任何工作，对吧，只要是这个跟这个文字，对吧，跟这个语言啊，跟这个什么，我觉得跟什么有关，记性好都是一好事儿， 对， 是不是？记，你看 你比如说啊，假设咱跟那文字什么没关系，最早你还记不你应该不是就是什么最早呢这个一个饭馆、 嗯、 最早饭馆有一个叫什么这个一个职位，就是类似于现在大堂经理，但他呢就应该他做的是什么事儿呢？记住每一个来过的客人，而且大概通过他的这个行头啊，通过他的语言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不是他就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嗯、 啊。你说需要不需要好记性？因为那时候下馆子不是像现在，你大家这个没事订个外卖，对外边这搓一顿啊，这个家常便饭了。但是之前那时候呢，是属于就是有钱人才能去一趟。你说我要带着你，吴岩，我带你去这馆子不错啊。一到那儿之后，人家这门口的哎，那个吴姐那时候应该不叫吴二爷啊，就来了、 哦、 哎，觉得我跟这馆子特别熟，我首先有面子了， 嗯， 对吧？ 对。 然后你觉得哎呦，你看人家给我带着馆子，跟他倍儿熟，我就开心了。是不是愿意来这儿吃饭了？ 没错， 而且我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人都记在心里了。所以说，你说这个，我觉得就是360行，每个行业都需要一个好记性。 真是 说的我都有点激动，真的，我要回家背书了。 哎，现在开始真的也不晚啊。 真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嗯， 咱们就别等2018年了，圆圆怎么样？ 行啊， 在节目当中，咱俩先立下志愿， 啊、 咱们从这个2018年开始吧。 要 有一个好记性， 新的一年开始、 啊、是不是？ 行， 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好记性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你刚才一说这个带着我下馆子、啊、我这肚子都咕噜咕噜叫了。来看看这样 的，你主要把记性不是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那馆子上，没放在这个记忆力上、啊、 没错、 哎、 这还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啊、 嗯、 人家这个跑马拉松、 哎、 拎着烤鸡跑完马拉松、 哎呦呵， 台湾这马拉松的这个设置也是有这个惊人补给。 嗯， 最近呢，在这个台湾举办了一场马拉松。 嗯， 把跑者宠上天，全程设15个补给站。 咦， 补给站，牛肉、水饺、烤鸡，还有啤酒，这些在美食街的这些经常出现的美食都搬到了现场。 嗯， 有一位跑者呢脚抽筋了，想慢慢的走下来，结果呢补给站硬是塞给他一只烤鸡，他就拎着这只烤鸡跑完了比赛。 这怎么听也不像马拉松啊。 对，其实我还想，你说这边跑边吃，这不利健康啊。 这就是啊、 嗯、 坐下来踏踏实实的吃啊。 跑什么跑啊。 对于吃主来说就是这样哈、 哎、 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宝鸡姑娘恋上成都男友了、 嗯、 啊，能谈婚论嫁全靠西城高铁。昨天跟大家分享了一条资讯啊，西城高铁通了。 是 多长时间呢？还记得吗？哦，昨儿你不是你上的，就我跟你 吓死我 了， 又考我的记忆力。 你这样，你给大家查一下西城高铁就需要多长时间。我跟大家先分享这资讯啊、 嗯、 陕西宝鸡姑娘呢高佳在成都呢实习的时候结识了男友王聪啊，曾因不愿这个离家太远啊，她也多次的拒绝过男方的请求，虽然说后来同意了，但是这个异地恋呀、啊确实是辛苦。王聪也说了，西城高铁开通的消息传出之后啊，他的父母终于开始谈论我们的婚事了。 哎，可以提上 所以说 日程了哈。 对，西城高铁的开通啊，这个两地部分居民的生活被改变啊。网友也说了，对于人家二位来说是爱情铁路啊。 哎，没错。 嗯， 很多异地恋如果是在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姑娘小伙儿，真的是一个福音呐、 啊。哎，多长时间呢？ 刚刚查了 啊， 这个设计速度是这个每小时250千米。 嗯 啊，大概需要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可 以到达。 对， 其实我最关注的还是据说这个西城高铁上面的美食特别吸引人。有西安的美食、 哎、 还有成都的美食。 嗯， 你能想到的什么这个馍夹肉啊， 对， 什么串串啊， 嗯， 哎呀， 火 啊，什么都有、 对，火锅啊， 馋死人。哎，真的还有，好像还有小火锅， 有，好像有。你说这 馋死人了， 真是。 嗯， 哎呀，对于吃主们来说多好的事情啊。 没错 啊， 就恨这个旅程太短。 哎， 再来说一个事儿吧，这个是奢侈品玩起了共享，只需要480块钱，那么1000款万元包包随便用。 嗯， 伴随着共享经济在全球范围的热潮，那么最近在日本，共享女包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这款手机应用程序提供了超过50个品牌，而且都是知名的奢侈品牌、 哎、 近千款女包的共享服务。运营商也介绍了，说女包的平均价格在50万日元左右，大概折合人民币3万元左右、 嗯、 那么使用者呢只需要注册成包月用户，就能够每个月以8000日元，也大概折合人民币才480块钱这样一个价格共享这样的高档女包。 嗯， 而且呢没有借用时间和更换次数的限制，运营商呢也会将用户选中的这个女包邮寄到家，想更换的时候用户呢只需要再将这个包直接寄回去，来回的邮费还由运营商来承担。那么根据日本的一项研究也预测了，说2020年包括共享时尚在内的日本共享经济市场的规模将增长到约合人民币35亿元。 嗯，你看看包都开始共享了，这让我想起其实现在很多家庭的孩子在学钢琴。 嗯， 就是最早的一批学钢琴的孩子们都其实家长对于孩子教育方面嘛舍得花钱，就算那不吃饭省出点儿买钢琴、 嗯、 后来发现买出钢琴好多因为孩子半途而废，钢琴在家落土 了， 没用了、 嗯、 后来呢现在孩子们就是很幸福了，一个月可能在200多块钱左右吧租一台钢琴。 哎 哎，就是人家把这个钢琴给您搬回家，在家里边放着，可能如果没记错的话一月200块钱左右在家放着开始学，咔咔等您什么不想弹了直接我不租了，不续租了，让你人家给搬走。当然了也可以比如说到2年了您觉得哎呦这琴挺好的，要不然我给买下来吧，您直接可以把这琴就买下来了，当然您之前那些租金还给您折现，还变成买的那个钱给您补回来，多好。 这真是一个就是对钢琴来说也是能够物尽其用啊。 对对，对于钢琴来说对 避免浪费是不是 好角度对还确实是这样， 对钢琴也希望被关注嘛。哎、但是我是觉得就这条消息啊其实我觉得还需要之后 哎对 推广之后再看吧。 没问题啊，因为是这样，我觉得任何新鲜事物出来都有它的问题，都有它弊端，当然了也有它的优势哈、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路痴脸盲 哎 妄想症 啊， 现在这个年轻人的9种常见病，您占了几项呢？ 嗯， 城市治愈我们的乏味、无知和幼稚浅显。但是呢，生活在城市里面呢，我们也会都是病号啊。在这个城市漂泊着的我们呢，因为孤独啊、贫穷或者许许多多原因，患上了像脱发呀、拖延呀、社恐啊、选择困难啊、这晚睡强迫症啊，以及手机依赖症等等啊。看看您到底占了迹象不知道啊、 嗯哎、 大家也可以问问自己，像这些刚才咱说的占了迹象、 嗯、就提醒一下吧、嗯、就是不要总是沉迷在其中，有时候我们需要自己清醒一下， 嗯 啊，让自己换一个思路，然后好好的去生活。 对，这么总结一下，其实我觉得像那个什么选择困难症啊、 嗯、 这个还好像我还真有。 是啊，很多 拖延症啊， 这基本都是这个现在城市人的一个通病吧。 对， 嗯， 对对对对对、 哎、 嗯， 来看一下，刚刚说了共享这奢侈品包包啊， 嗯， 在这个最近呢，这个宝马汽车共享汽车首站也是落地成都了， 没错， 每分钟2块钱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您准备要开不开呀？ 嗯， 最近呢，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分时租赁服务提供商，这个提供商呢也是分时租车联合宝马集团旗下的汽车共享项目，即时推出了这个高端电动汽车分时租赁联合品牌。 哎， 那么这个品牌呢就可以让这个共享项目进军中国，成为一个、 嗯、 成为这个第一站 了、嗯、 对，这个宝马选择的是成都。 哎 哎，成都的小伙伴们可以先去体验一下啦，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嗯、 哈。嗯， 好嘞好嘞。 对，我你怎么着准备再去一趟是吧？ 嗨，我去有什么用啊、哦、看别人开吗？ 对，我还说好嘞好嘞个嘛啊、 嗯、 咱们再来关注一条吧。 嗯， 暖心啊，小伙呢是辞职卖红薯去了，环卫工免费吃。他说了，我本事啊没有太大，就这么点儿啊本事，但是呢愿意分享给别人。去年冬天的江苏的这个小李啊，下班途中呢看到了环卫工啊冒着这严寒扫街，想为他们做点事儿，于是呢他就选择辞职了，我去烤红薯，免费提供给环卫工人们吃啊。他还说了，自己每天呢多卖2个小时就能把这个损失给弥补回来，出点微薄之力吧，如果以后条件好的话会更多的回报给社会。 特别温暖， 有志青年啊， 特别温暖，真的。前天呢也是咱们国际志愿者日， 嗯， 哎，就让我感受到了咱们各个这个文化志愿者们或者是志愿者们就给社会带来温暖，其实一年也做了不少的贡献，是吧？啊，把这些温暖都送给了周围的人。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记忆力好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来听一首周董的歌曲《一路向北》。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一路向北》。 嗯， 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身边人有没有那种记性特别好的感觉啊？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来看看小伙伴们是怎么说的。嗯，这位叫做没关系，这朋友说了， 嗯， 亲眼目睹英语听力迟到，一边跑进教室一边听， 嗯， 然后听力还得满分。 这真没法说，这个， 没法比，这个 没法比，就是这一般就是这肯定不是什么大考试啊，大考试就是迟到肯定是不让进的， 对， 但是你就觉得就是说一般考试的时候那种能把就听力啊听得满分的一定是班里边这个就学习那特别棒的那种， 数得着吧， 数得着的，是不是？ 对， 而且关键像人那种边跑边听能回来记下来咔咔再写出来的，这就更厉害了。 我觉得心理素质也是很过硬啊。 对，对于人家来说就是跟玩一样， 对啊， 跟你聊天似的听得那么斟酌，是不是？对于人家来说听英语听力就是那样，听母语似的，就跟啊， 太招恨了。 嗯， 来看张威说了，他说呢，记得与某某的一点一滴却是来折磨自己的， 哎呦， 不能怪别人记性太差，只能怪自己记性太好。哎，其实他也说到一点，就是记性其实太好， 嗯， 会不会也是一种负担呢？ 怎么讲？ 我记性太好了，所以多少年前陈芝麻烂谷子，什么事儿我都撞在脑子里边了。 有可能，确实 背负着这些往前生活，好像也很累啊。 对，尤其是记下那些，刚才你还记得有一个朋友说了说。嗯，这尴尬的事儿， 哎， 把那些尴尬事儿人家都给你记着，每次见面是吧？有时候也是特别苦恼什么，自己记的， 嗯， 自己过不去这个坎儿，不能认可，又觉得太一想这个事儿，好像感觉全身都已经紧起来了，就觉得身体特别别扭，就觉得心情也不好了。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 有这样体验，嗯，所以说这个事儿也是刚才你说的，记性好可能啊，对， 是啊， 像我就记不住 啊， 知道啊。 心大一点哈， 对，然后呢？但是有一些事儿，我还觉得是什么，就是这个正面去面对，就直对这件事儿的话， 嗯，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比如说，当你觉得这件事，哎呀，不能提，一提起心里难受，你大胆提出来，可能这事儿你就慢慢跨过去了。 对， 嗯， 就是总你逃避真的不是办法哈，尤其赶上记性好的朋友， 哎， 你一直逃避，最后也是放不过自己， 哎， 还不直面他，然后克服掉他。 嗯嗯。再来看看那个月别，他说了， 嗯， 不知道金鱼的记忆，我本人不回答这道这道题了啊， 哦， 就是 据说金鱼只有3秒钟的记忆，是这样的吗？ 不是， 嗯， 这是一个传言， 哦， 啊，就说是7秒钟，但是好像还真不是，这还真得大家来去啊去查查这件事了， 哎， 啊，那又怎样？他说了，我只知道我8个月起记事儿。第一件事儿是记得我说第一句话，记忆力好的坏处就是，过去的难，这是你刚才说的，不是吧？ 不是 是吧， 嗯？ 过去难过的事情都会一幕幕的重现，啊，像记忆宫殿里的一个房间。 哎，他这个说这么早就开始记事儿了，这个确实属于那种比较早会的孩子吧？ 对呀，啊。 而且他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有些。就什么记忆法， 嗯， 就是专家推荐的一些什么记忆大法什么的， 嗯， 那里边好像就还提到什么，就是把你的什么脑海当中的一些事情怎么如何把它分类，然后分到不同的房间去， 嗯， 哎，教你一些这个记忆的技巧， 哎， 他会不会就无师自通就会这个，所以记性也好？ 有可能啊，因为每个人你说这个出生之后啊，我觉得都不一样， 嗯， 哎，这有走那路的，有走这路的， 是 有的就记忆力特别好， 嗯， 有的长得特别精神， 有的特别能吃， 有的特别能吃啊。 啊， 像我这种什么都不能的也少啊，也少， 挖掘挖掘还是会有优点的， 会有可能， 啊， 对。然后呢，就像这种，就人家可能记忆力就从小就特别好，有可能 真是， 啊，嗯。你比如说像这诚实可爱，他也说了，说司法考试从买书到考试哈，准备3月，422分算吗？快来夸夸我呀，嗯，啊，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又不知道最高分是多少， 咱们节目不是都得顺着说，哎呦，考420，哎呀，而且人家哎，再跟你说一遍，人家就复习3月， 嗯， 从买书到考试就复习3月，422分， 嗯， 厉害， 了不地啊， 真了不起。而且 是是是， 我估计这小伙长得也没问题， 嗯， 这通过面试了肯定也得， 啊， 是不是？ 是, 是, 是， 哎呀，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 夸得真舒坦啊， 哎，嗯，鼻子都长， 哎，希望你学有所成啊。来看看这位叫俊的朋友说了， 嗯， 一直忘不掉自己的前女友， 哎呦， 名字就不说了，但是呢他可能现在还没有过去心里这坎儿呢。 对，慢慢这个应对了是吧， 就真的就是疗伤最好的办法 就 是就 找下一任、 哎、 时间对， 交给时间吧、 嗯、对，交给时间哈。再来，你看这个猜猜他说了，说刚才你们说那不算什么、 嗯、 我幼儿园同学的名字我基本都记得呢、啊、 这真是了不起， 全躺过你腿，嗯、哎、全有这问题。 哎呀、嗯、现在你让幼儿园同学真的，你像我们小时候连照片都没有。 谁说哪儿这么夸张？你小时候怎么会 没 有呢？ 没留着， 就丑，太丑，你给撕了，我知道。看不下去了。 真懂我哈。 但是我还能记得一些幼儿园、这个、 片段，能 记住名字、 嗯、啊，名字啊， 对，名字还记得。 我觉得能记住名字的真是挺厉害。 因为后来还有接触， 哦、 因为就后来就巧，那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在分上一学校的几率还挺大的， 哦， 好多都认识。 那我是因为就后来就换了一个地方上小学了嘛， 哦， 所以就真的是断片了。 哎， 嗯， 哎呀，好吧，今天聊了这么多这记忆里的事儿哈。 哎， 这今天在大家的见证之下， 嗯， 我跟圆圆 立下志愿 了，对，准备开始啊，这个练习自己的记忆力了，好不好、 嗯、 啊？咱就不等2018年了， 是。 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朋友们， 明天见喽。 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群鸟儿围着我，再画上绿林和青坡，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画上有你能用手触掉的彩虹。上母亲安详的姿势，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 北京时间9:00。